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谈一谈肌肉力量和健康。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很多次的和大家提到了，我们现在的这种锻炼啊，大家需要更加的科学了。不仅我们需要重视有氧的一些训练，更要重视肌肉力量的训练，因为它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既保证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良好的体姿体态，而且很重要的其实也是能够防止损伤的发生。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杨老师一起来分享关于咱们这个肌肉力量和健康的问题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听杨老师和大家啊，从最基本的一个角度吧，和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肌肉啊，让我们朋友们从科学的角度去认识它。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讲到肌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呢，不同的嘉宾都在讲。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讲到心肺功能的问题，肌肉力量和耐力的问题，柔韧性的问题，还会讲到体重和体成分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讲到肌肉的时候呢，一定会说到呢，它是作为我们人体来讲呢，生命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比如说我们的行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呢，其实都和这个肌肉的存在与工作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啊。然后我们讲到体育锻炼的时候呢，又常常会提到呢，力量练习是保持和提高肌肉的这个存在和它的功能的维持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呢，我们真的要从体育锻炼的角度能够把我们的肌肉呢维持住，特别是呢它的功能能够有所提高，这个是我们在健身锻炼的过程当中也好，其实作为运动员来讲的也好，它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呢从人体的运动来看这个肌肉的问题。那么和运动有关的呢，对我们人体而言呢，我们把它叫做骨骼肌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会说到的呢就是肌肉啊，或者说呢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会说到红肉啊。那么这个呢或者说呢叫做瘦肉啊。那么你比如说我们人体当中呢在骨骼肌这部分呢，人体大概有700多块啊。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人体的肌肉当中呢，它是分了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就是我们所讲的骨骼肌的部分，其实还有一部分呢是平滑肌。就像我们身体当中，你像肠胃道这些都是属于平滑肌的。那么骨骼肌呢，它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神经的控制让它收缩松弛完成运动。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看过运动会，比如说百米跑。那么发令员呢会说各就位预备然后枪响， 是啊， 运动员才能够起跑完成这个比赛 啊。但是呢，你像我们身体当中消化器官，你比如说在我们身体当中，即便我们不吃东西，实际上是胃也是在蠕动的，肠子也是在蠕动的啊。所以你像内脏器官呢，当然它也有神经的控制，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呢，就是主要讲的这个肌肉呢，是指的骨骼肌啊。所以从骨骼肌的角度来讲呢，它最小的功能单位呢，我们把它叫做肌纤维啊。那么肌纤维的话呢，其实我们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的这个群体当中呢，我们常常会说到的，或者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呢，我们会说就是红肌纤维或者是 白肌 纤 维啊， 或者说呢，红肌纤维呢又叫慢肌纤维啊，白肌纤维呢又叫快肌纤维啊。为什么呢？比如说红肌纤维呢，实际上里头呢，就是我们是从它的颜色上来看，它是比较呢偏向于红色的。为什么是红色的呢？实际上是因为在这些慢肌纤维当中呢，它含有的血红蛋白是比较多的。而血红蛋白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呢，它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运输氧气的物质。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贫血啊，贫血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的数量不够。那么血红蛋白数量不够的话呢，它就使得我们人体呢，当我们吸入氧气以后，它没有足够数量的血红蛋白把这个氧气运输到肌肉来实现呢人体的各种活动，所以人就会出现贫血这种情况啊。那么你像白肌纤维呢，它没有那么多的血红蛋白来维持它，但是呢在白肌纤维当中呢，它含有大量的可以提供给肌肉收缩的这种能量物质啊。那你像我们所吃的这个糖啊，它就可以在白肌纤维当中呢，在不需要氧的情况下分解，产生呢肌肉收缩的ATP 这个能量物质，来确保呢这个肌肉的收缩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什么情况下人体不需要氧气，或者说什么情况下人体氧气供给不足呢？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一些速度快、强度大的这种运动的情况下，那你心肺功能就跟不上人的这种需求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体就会出现氧气供给不足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相对来讲又是需要你强度大的、速度快的这种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像我们讲到的这种白肌纤维呢，它就可以参与到供能的过程当中。而你像马拉松的这些运动员，他就是长时间的耐力性的运动，所以像这种运动当中呢，那么运动员呢，他的红肌纤维就比较多啊，因为呢他有充足的这个血红蛋白，有充足的氧气，能够维持他足够长的这种运动。所以呢这种肌纤维呢，在我们每个人的骨骼肌当中呢，实际上呢它带有遗传的因素。那就是说红肌纤维和白肌纤维的比例，换句话讲，慢肌纤维和快肌纤维的比例呢，是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它在每个人当中呢占有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运动员来讲呢，选材这个肌肉的类型就是由此而产生的。所以你比如说马拉松的运动员让他去跑短跑，他一定干不过短跑运动员。 对， 这个是因为除了训练的原因，实际上从选材本身来讲呢，它就是有差别的。所以你看呢，就是说像高水平的马拉松运动员，它的红肌纤维呢，它可以高达呢 90% 多。那你像高水平的短跑运动员呢，白肌纤维的比例呢可以达到 70% 多。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呢，肌纤维的类型呢，这个对我们从事运动项目它是有先决的优势的在里头啊。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呢，你不是奔着那个专业运动员去，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还没有那么纠结。当然这就可能和我们选择运动项目和我们在运动项目当中的表现可能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骨骼肌呢，其实呢它是靠这个神经的控制，所以每一个大脑的神经元呢，它可以控制一组肌纤维。所以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是要刺激这个神经 源发放神经冲动、嗯、然后呢他把这个冲动呢发到这个肌纤维上，那换句话呢就牵扯到呢他能动员出来多少肌纤维参与这个运动啊。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呢，你比如说运动员的兴奋啊，还有他的准备活动把身体调动起来的这种潜力，你比如说人如果遇到意外的特别危险的时候，可以比他平时呢表现出来意想不到的这种能力， 对，爆发出来更 多。如果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再让他搬这个东西他搬不动了， 对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人体的这个骨骼肌当中呢，它有神经控制这个肌纤维的这个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每一个神经控制的这个肌纤维我们把它叫做一个运动单位， 嗯， 所以这个运动单位我们在运动时候呢，当然你能够动用多少的运动单位来参与到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那这个就和你的这个准备活动还有你平时的训练还有等等一系列的相关因素呢是有关系的、 嗯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在运动训练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肌肉的练习呢，其实在运动训练当中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通常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你比如说我们有比如说健身房里头有那个自由力量的重量的训练， 嗯， 还有那种运动训练那种力量训练器的训练， 对， 是吧，我们还有爆发力的训练，有力量耐力的训练。所以这个肌肉的训练呢，实际上它也是通过运动的刺激造成了这个肌肉在参与运动过程当中呢受到这个刺激以后呢它所发生的变化。所以这个变化其实我们在体育锻炼当中呢，它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改变它有很多的相似性。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运动要持之以恒，那也就是说你在运动的时候呢刺激了这个肌肉了，那么你如果完了以后你隔很长时间再去做运动，那这个肌肉刺激呢它就回归到原点了。 对， 那如果说是我坚持这个锻炼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这个刺激了这个肌肉啊，那么肌肉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刺激以后呢，比如说它消耗了大量的物质，那么在运动休息的时候呢它就要恢复， 嗯 啊，然后我再刺激它，这样的话呢通过合理的这个有规律的运动的刺激呢，那这个肌肉呢就会慢慢的变得壮大起来。而这个壮大除了运动刺激以外呢，还有你的营养。比如说你看那些健美的运动员或者做力量运动员，你像我们学校原来健身房开放的时候呢，那些来健身的还要带一瓶子蛋白粉的水啊。那这个蛋白粉的水是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当他运动完了以后，这个肌肉受到刺激在运动结束后它需要恢复，那么恢复在休生养息的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有物质提供给它。当然你食物当中比如说我们在成长阶段的小孩子，那我们都给他吃豆制品，如果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其实这个对他骨骼肌肉的生长发育是有好处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是这个小朋友包括中学生每天要有一袋奶，就是有一定的牛奶的补充，都和这个蛋白质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通过运动的刺激再加上营养的蛋白质的补充，它就可以使得这个肌肉呢慢慢的壮大起来。 嗯 啊，那么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其实它从生长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它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啊，就是先往高里头长再往横里头长。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呢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瘦高瘦高的，然后到了高中以后呢就开始变得慢慢的壮起来了，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肌肉呢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在人的不同年龄的阶段呢，通过运动的刺激呢它可以加速它的这个发展的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它有年龄的这个特点。你比如说当我们到了成人到老年呢，其实人的有氧能力也好，肌肉的这个含量也好，其实都是在下降的。但是有氧能力的下降是比较快一些的，肌肉力量的下降呢相对是比较慢一些的。但是如果你在青少年时期在成年时期关注了肌肉的练习啊，那你在后续下降的时候就会慢一些。 对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回过头来，这个肌肉对我们身体的作用呢，就是它使我们人体呢有了行动的基本的条件。 对， 所以我们人比如说骨骼它是形成了杠杆，关节呢是支点，然后肌肉的收缩呢是动力。所以你比如说我们身体的活动如果没有了肌肉，那你这个动力就没有了。 嗯， 那如果你的肌肉不够发达，你的这个动力就不够充分，那不够充分的话呢，你身体的活动就不够。所以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肌肉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一方面了解这个肌肉的结构和功能，同时呢又能够了解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呢伴随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它的角色的重要性，我们就可以想象到这个肌肉对我们身体来讲是如此的重要。 而在我们这个日常的健身过程当中呢，如果你肌肉含量越高的话，当然是在一个健康范围值当中啊，或者说叫在我们普通人可接受的这个范围值当中，不是我们以专业的运动员或者是一些打比赛的健美运动员那样的标准来看的话，我们身体当中的肌肉含量越高的话，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就越高。 对， 那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呢，基础代谢率高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啊，反正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可以吃更多的美食，因为它的消耗更高。 对， 如果同样两个人啊是一样的体重，但是 A 比 B 的肌肉含量更高的话，那其实它的基础代谢率也就要高于 B， 它的消耗这些食物，两个人可能虽然吃的都一样，但是我的这个消耗量就更大，我也就不担心我每吃什么美食的时候我又会长胖了。 孟莹讲这是一个方面，那我想我赞美你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有美食的帮助，你有足够的肌肉力量，实际上来讲你的工作和活动能力一定是很强的。假如说让你去跑外头要采访，那你比如说有一个机会你要快速的跑过去，你肌肉力量足够的话呢，你就有这个能力啊。 对 啊，如果说需要让你搬一个重物从这个播音台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就有这个能力。所以吃没有问题，其实吃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除了满足身体以外呢，千万不要忘了它对人的心理，对人的这种幸福感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吃可以增加我的这种幸福感。 嗯，当然我们就来谈一谈吧，肌肉和我们这个健康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嘛啊，肌肉它这个功能所带来的一些必然的结果，就是它让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会更加健康的。 嗯，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从生化的角度来讲呢，比如说我们常常讲到生命的起源源自于蛋白质啊，有生命的地方一定有蛋白质的存在啊。那么蛋白质对我们来讲呢，比如说普通人心目当中最有营养的物质一定是高蛋白的食物啊。那么从肌肉来讲呢，它主要的成分就是蛋白质。第二个，我们过去一直讲这个肌肉对我们身体来讲是人体把化学能量转化成为机械能量的一个能量转换装置，所以你的肌肉提供的这个市场有多大，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这种能量转换的可能性有多大，而这个能量转换的可能性又和你身体的活动能力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说呢，这个肌肉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来讲是特别重要的。而我们刚才又讲到说这个肌肉呢，它又是可以我们通过锻炼和营养的方式呢，能够让它得到更好的这个发展啊。所以说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刺激这个蛋白质的代谢的加快，实际上呢就会刺激呢肌肉的壮大啊，把一些废弃的这些不需要的蛋白质的成分呢把它排除到体外去。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蛋白质的变化，其实我们在生化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从小孩成年到老年，它是一个蛋白质的变化的一个很明显的轨迹。比如说在小孩的时候，蛋白质的合成大于了分解，到了成年人呢，就是合成和分解呢维持在一个均衡的状态，到了老年呢，就等于是蛋白质的分解大于了合成，所以你看老年人的这个肌肉的萎缩就会比较快，而小朋友呢肌肉的成长就会比较明显，而到了成年人呢，他要维持住这个肌肉啊的稳定就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呢，毫无疑问，这个肌肉对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段来讲，它是人体的动力之源，所以它的重要性呢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比如说很简单，当一个人受伤以后， 它不能动，不能动的话呢，最直接的就是你的心功能的下降和肌肉的萎缩。 嗯， 所以如果你要想恢复健康的话呢，你必须得加强运动。所以你看体液融合这个问题呢，它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在这儿。而这个点呢，不仅仅只是你生病以后的问题，其实生病前你如果能够有很好的肌肉的保持，你就有足够的活动，那你身体的健康就能够维持住啊。那么你在生病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有一定的活动，那么你的肌肉能够保持住，那这对你康复来讲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有力的帮手啊。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讲的肌肉和疾病之间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和你身体的活动和身体活动带来身体的变化的维持，你是向好还是向差的这个方向发展，就有了很密切的关系啊。那你再比如说呢，你像这个肌肉和糖尿病之间啊，那肌肉和糖尿病之间呢，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呢，糖尿病的病人特别消瘦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呢，这就是说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的这种抵抗葡萄糖的这种不耐受的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个肌肉提供的这个空间呢，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嗯， 除此之外呢，你比如说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的话呢，实际上呢是因为人体的活动对骨骼的刺激不够所导致的。那么当然对于女性来讲，这是有她生理的问题，但是从所有的人来讲呢，运动的不足，它对骨质的维持确实是有影响作用的。 对， 所以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肌肉呢，你的活动就不够，活动不够的话呢，对骨骼的刺激就不够。另外一个呢，那就是和你的肥胖是有关系的。那就是说假如说你作为一个人来讲，你运动不够的话呢，如果你饮食再不加限制的话呢，肥胖就是必然的。 嗯， 而肥胖又翻回来呢，导致了身体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呢就会接踵而来。比如说肥胖它会带来身体的血脂的增高，那血脂的增高又会带来血管的硬化的风险增加，那么再带来呢心脏的负担的增加啊，然后呢又因为这个心脏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你活动呢又不能够充分的进行，它又会造成肌肉的下降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来二去的话呢，你这个肥胖就变成了各种慢性病发生的。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正在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1989年11月1日发行了一张8分面值的特种邮票，主题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以科研装置为题发行邮票，这在我国的邮政史上并不多见。作为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它通过加速正负电子束团使其对撞，并用大型探测器对其进行捕获，帮助我们认识微观世界。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说一说肌肉。严老师和大家先介绍了肌肉的不同类型，同时也谈到了肌肉和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为大家介绍吧。 比如说我们从体重的角度来讲，有瘦体重，还有加上脂肪的体重。 对， 所以你比如说我们从一个人来讲，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讲到的 BMI 值，那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嘛，但是它又反映不了人体的更细的这种信息。那假如说我俩身高一样，我俩体重一样，但是你是练健美的，我是普通人，那很可能咱俩的 BMI 值也是一样，但是呢，相比之下我的健康的风险就要比你大。 嗯， 所以你看这个体重的问题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这就是我们日常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最简单的指标，保持体重的稳定。但是保持体重的稳定的背后呢，你还需要关注体脂的变化。 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又强调呢力量练习肌肉的这个部分呢，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其实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光是看见我体重没有变，但是你发现呢你的腰围是大的，摸一摸呢你的脂肪是厚的，虽然你的体重和体脂百分比呢好像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但实际上呢是有健康风险的。因为力量的练习是最直接的可以使你的肌肉的功能维持住的一种手段。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关注力量的练习就变得很重要。但是这个力量的练习呢，这里头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生活方式的问题，讲到体力活动的问题。所以你比如说从我们日常来讲，那假如说孟莹这么就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那我是不是只有体育锻炼可以做力量练习来维持我的肌肉，其他的时候就不需要了？ 那当然不是啊。 对啊，所以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又标榜我自己， 嗯， 啊，我又是走上那个地铁的那个台阶的 楼梯，对 啊，然后坐那个滚梯的时候呢，我是走上来的 啊，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力量练习呢，比比皆是，而不是我只是单纯的去做那个举杠铃的力量练习，或者说力量练习器的练习，所以这个力量练习呢，对于我们维持肌肉来讲呢，是特别重要的。就像我们上一周讲到的问题，半月板的损伤，那你下肢的肌肉力量的练习，特别是膝关节周边的韧带软组织这方面，通过练习的加强和稳固的这种作用的练习，这就变得很重要了。那么再一个就是随着咱们年龄的这个增加呢，那我要使我的这种下降的这些因素呢让它趋缓，特别是自己当中呢薄弱的环节呢，能够有针对性的运动呢把它加强。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人老先老腿嘛。 对， 那么这个老腿的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呢这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年龄岁数大的人呢，他认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啊，是不可抗拒的一种情况，但是他就没有想到呢，我可以通过锻炼呢可以把这个症状降下来。好像在老年人当中做力量练习呢，又好像不是他这个年龄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几方面的元素呢，它就使得他这个慢慢的就降下来了。而且呢 这个老年人对他自己身体功能的认识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是个低水平的。 嗯， 你比如说我能走，我能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我就觉得挺好。但是他没有想到功能在这个上面呢，你能够做得更好一些，那对你身体来讲呢，你可以保持和你能够形成的这种安全的这个程度呢就会更高，这是成正比的。这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肌肉的这个部分和我们身体的健康和我们身体出现的好多的疾病的情况呢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对， 嗯， 当然就像严老师说到的嘛，啊，衰老是我们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都会发生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嗯，我们的肌肉含量更高的话，其实让这个人的身体整个状态也会更好。而对于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说，自己的这个肌肉含量保持在我这个年纪应该具有的一个水平的话，其实也可以让我的身体状态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机能上，尤其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去更好的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呀，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去进行的一些基本的事物。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大家来说才是我们更加需要去关注的，就是肌肉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那当然我们就和大家去谈一谈吧，肌肉含量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而肌肉如何去增长呢，必然是要通过力量的训练来进行的。 对， 对， 那我们这个力量练习对于大家来说又该怎么去实施它呢？ 对，其实从力量的练习来讲呢，可以有很多的问题。当然首先呢，就是刚才孟莹讲到的是一个肌肉的萎缩的问题啊。那么肌肉萎缩的问题的话呢，从人的年龄来讲呢，就是中年以后呢，它就是一个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呢，从我们人体来讲呢，永远是要有一个积极的应对，而不是一个消极的就是说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这就是我们讲体育锻炼呢，是我们主动的积极的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啊，它是伴随我们一生的，让我们有幸福感最性价比好的一种路径。那么从这个力量练习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呢，因为从力量练习来讲，它直接的目标对象呢，就是让我们的肌肉呢能够使它的功能维持住啊。比如说我们身体的形态，这里头有我们对身体的一个美的认识啊。所以你看过印象中前一段呢有一个视频呢，就是介绍一个很老的一个老者啊，他是作为一个健美的这么一个达人，然后在那个演出的那个环节呢做了一把秀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七八十岁了，身体充满了肌肉的这种魅力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有了很强的这种很正能量的，让你感觉到人的这种生命的这种直接的这种火一样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做力量练习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维持生命的这种旺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呢，从力量练习来讲呢，可能对不同的人来讲确实对他的认识呢又是千差万别的。比如说老年人，就我们前面讲到他认为这是年轻人的事情，那么女孩子呢，她可能觉得我练力量呢会把我的身体的形态呢变得好像不像女性那么优美了啊。所以这个肌肉的力量练习的话呢，好像对我们不同的人来讲呢，他对这个力量练习的认识呢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我们从一个人的健康的角度和一个人的运动能力的角度来讲呢，力量练习呢又是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肌肉的功能的维持。因为我们知道人到40岁以后呢，肌肉力量就会下降了，而这个肌肉力量下降呢，导致的就是你的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的能力，工作的能力的下降。因为我们在心目当中都会认为老年人了，行动变得缓慢了，然后我拿不动那么大的重量了啊，还有的时候呢，我的运动呢也变得比较缓慢了，好像这就是一个情理之中的事情啊。但是从人来讲的话呢，这并非是最佳的选择。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呢力量的练习，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力量练习呢，其实说简单就是一个抗阻练习。那么这个抗阻练习的话呢，我们可以是比如说从外部的角度来讲啊，它抗阻练习就指的是我们举重物啊，或者说呢像我们做一些这个引体向上啊，还有一些呢我们上坡跑，你像在运动训练当中它有专门有上坡跑， 对 啊，还有一些呢各种各样的运动的过程，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这种通过外部的这个因素刺激我们身体肌肉的活动。那么我们内部的这个阻力之间呢，你比如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像刚刚过去的冬季为什么重视准备活动，这个准备活动其实我们讲的另外一个别称就是热身运动、 嗯、 而这个热身运动呢实际上就是它通过热身的方式让肌肉当中的液体的粘滞性下降，那就使得肌肉的收缩呢变得更加的顺畅。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说你在我们人体当中呢，其实大家不要忽略掉肌肉呢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是成双成对的啊，那有收缩的就有松弛的，所以你看有些人做动作是不协调的，很笨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肌肉的协调性是差的，就是他利用不对、 嗯、 所以呢他这个动作呢就做不好，运动的成绩呢就上不去。 对， 所以你像这些呢就是来自于肌肉自身的一些阻力啊，当然呢还有我们通过力量练习呢它可以加强一些关节的稳定性，而这个稳定性呢对人的动作来讲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最主要的很多嘉宾来讲到的核心肌群， 对， 就是这个腰部的这个肌肉， 腰腹部 腰腹部肌肉，因为你做动作的时候呢就是从脚到腿，然后通过髋关节腰腹部的这个固定，最后传递到上肢，然后手，最后把动作完成、 嗯、 那这里头它必须有支点的，如果这个支点是不固定的不稳定的，那你这个动作的力呢就是不连续的、 嗯、 所以你出去的这个动作产生的效果呢就是差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说你这个力量练习呢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讲是很重要的。力量练习呢一方面是我们通过克服外部的阻力来实现的，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通过克服内部的阻力来实现这个力量的练习，使我们身体的肌肉呢能够更顺畅的来完成我们的技术动作。换句话讲就是把矛盾缩小，把它的有利的一面呢增加， 嗯， 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动作呢它的效果呢变得更好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力量练习对于肌肉来讲呢它可以起的作用，对我们人体而言呢大致呢就是这样子的。 嗯，就是我们实现身体当中肌肉含量更高的这个手段就是通过力量练习。 对， 刚才严老师也提了嘛，有内部的啊，有外部的， 对， 这些不同的训练方式， 对， 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增强我们身体肌肉的含量。 对， 而对于大家来说呢，尤其是在这个力量练习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可以去注意的地方。 嗯 啊，那严老师能不能也和大家去说一说呢？ 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力量练习来讲呢，其实它有它各自的一个区域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力量练习有对我们人体来讲有最大力量， 嗯， 比如说对于我可以举起的重物最大的这个分量是多少，比如说我卧推我可以推起100公斤，那这是我的最大力量。 嗯， 可能对于孟莹你来讲呢，可能你的最大力量比如说是80公斤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最大力量呢就等于是我作为一个人来讲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洪荒之力能够举起的最大的这个重量。 嗯， 这就是最大重量。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些呢就是相对力量，相对力量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考虑到你个人的比如说体重的啊相对的这些情况，然后呢你能够产生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你能够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你看很简单，运动员举重运动员是分体重分级别来比赛的， 对 啊。那你比如说我是50公斤级的，你是60公斤级的，那咱俩举的这个重物都可以在，如果同样这个体重级别内呢，我可以是最好的，但是我要跨一个级别呢，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最好了。所以运动员呢，在赛前呢，他那个体重控制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运动队训练过程当中人们极其关注的一个运动训练当中的科学问题，就是举重运动员的控体重，包括拳击运动员的这些体重的控制。因为体重的控制呢，它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你如果这个体重控制不考虑到它的体能和技术的保持的话呢，你这个体重控制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人来讲呢，可能不需要像这些专业运动员这么去控体重啊，但是相对来讲呢，就是说你的体重和你的力量之间呢，它是存在有一定关系的。其实在我们运动当中呢，还有什么呢？速度力量，比如说我快速完成的这种，比如说爆发力啊，你像那个投掷的出手的这个速度啊，还有呢，比如说我反复的去做运动，力量的耐力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就应该注意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我想这个具体的问题的话呢，你比如说特别简单的，那比如说我到健身房啊，那我要到健身房的话呢，你是选择自由力量区呢，还是选择那个器械的力量练习区？ 对， 这就是你要自己的个选择。因为每一种力量和你练习的动作和它对你身体产生的效果是一一对应的。所以你比如说我做卧推，可能它就是那个胸部的这个肌肉。所以我在健身房练习的时候呢，我也经常咨询我们那儿专门搞身体运动功能训练的老师啊。你比如说我想使我的胸大肌变得更发达一些，但是呢，你像他们来讲的话呢，这个胸大肌呢就是有上侧的、中侧的和下侧的，那你在做练习的时候呢，这个推举的时候呢，你的动作就是不一样的啊。还有一个呢，你用自由力量区的练习和用器械练习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从力量练习来讲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个先练什么后练什么的问题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先从大肌群练习开始，然后到小肌群的练习位置啊。除了这些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原则叫做循序渐进的。 对，任何的训练都是这样子的。 对 啊， 它可以呢从这个不熟悉到熟悉，可以从力量轻到力量重啊，还有从难度小到难度大，还有呢从局部到全部的这个过程。所以你从做练习来讲的话呢，其实它有一套要遵循的规则和规律的，所以也不是说你想怎么练就怎么练的。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忽略掉的就是实际上人的平衡能力。其实从平衡能力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主要还是我们肌肉当中的成双成对出现的这种情况啊。也就是说从肌肉的练习来讲，如果你只是注意一部分的肌肉的练习而忽略掉另外一部分的练习的话呢，首先从它维持身体来讲它就是不均衡的。如果从你做动作来讲呢，它所能够提供的贡献和这个稳定性来讲就是不均衡的，所以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啊。除此之外呢，那就是做力量练习来讲的话呢，安全性是特别重要的。 对， 你比如说像做卧推这些呢，都需要有同伴的保护和帮助，包括你这个器械。你比如说我们做那个自由力量做深蹲的时候，你那个深蹲那个架子当中的固定的那些螺栓，你是不是练习之前你要 检查一下？ 因为在蹲的过程当中，这个螺栓比如说你没有稳定住，它很可能脱落以后呢就导致你的受伤。当然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呢，可能还有一些几个小小的原则吧。你比如说第一个超负荷原则，比如说我们在健身房当中经常可以看到呢，就是比如说我能举到80公斤，可能在练习的时候呢我可以举一次，尽可能的举一次成功的，比如说85公斤，而这个85公斤举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超出你的这个 能力的范围。但这个呢一定呢我们讲是量力而行的，同时呢一定呢是有专业教练来给你判断和保护帮助你的。这样的话就是突破一个你在力量练习的时候呢超越你的极限，然后你去做一下这个动作，那这可能对你肌肉产生的刺激，他说产生的后效应呢就是更强烈的。但是这个呢是一定呢是要有选择的，不能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特殊性的原则，这个特殊性原则的话呢这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啊。你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健美的比赛的时候呢，那我现在就想把我的肱二头肌能够变得更发达一些，或者说我其他的哪个肌肉呢我想变得呢与众不同一些，那这个呢都是可以去通过专门的练习来实现的。你比如说我如果说作为一个康复的患者的话，你像我是髌骨骨折，那我要去做练习的话呢，我可能主要针对我受伤的这个膝关节，右侧的膝关节，我去做这种肌肉的力量练习，那这就是对于我来讲是很特殊的啊。然后呢教练员，你比如说当时我的那个同事呢，他就给我专门设计了适合我的一个力量练习的方案，然后又用了我们学校那个进口的那个等动练习的装置，然后呢让我呢每周每天去做一定的练习。确实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的恢复呢是很明显的，因为他的针对性是很强的，然后呢他里头又包含了渐进式的原则，也包含了这个超负荷的原则的因素在里头。因为这个等动练习呢它相对来讲在力量练习当中呢它是比较安全的，就像我们游泳滑水似的，你给它的力量大，它给你的反作用力量也大，然后呢你整个动作的过程当中不管你这个背到哪个角度它这个情况是同等的，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那种力量突然的变大和变小的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呢就保持了这个肌肉收缩过程当中不会出现突然的那种牵拉而导致的肌纤维的撕裂，也不会导致关节的这个损伤。所以你看它那个等动练习器呢既是一个练习的装置，也是一个康复的装置，还是一个研究的装置。所以这个在我们学校来讲他买的这个仪器设备呢它也是服务于这三个方面。 对，那当然刚才严老师和大家介绍的这些方式啊就是我们来进行一些比较专业的力量训练的时候啊大家去注意的一些地方。不过我觉得像严老师之前提到过的一个点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其实也可以把力量训练融入其中，当成是我们的一种行为习惯。就比如说对，就比如说站桩，很多喜欢练这个健身气功也好，或者说是太极拳的朋友来说啊，对于这个站桩一点都不陌生了，可能他们经常在练习之前就得先站桩一会儿。 对对， 既算是一种热身，同时呢也是我们训练中的一部分， 下肢力量。 哎，对，那当然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朋友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还是要记住能够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这是最好的。我们经常会说啊，自己忙没有时间去锻炼，那如果把我们今天在通勤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坐电梯的这些， 向严老师学习， 对坐电梯的这些情况都变成我们爬楼梯，那是不是大家既起到了锻炼的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能够在工作当中没有 需要做的事情 对受到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更容易实现的，就看有没有心去做。而且这些力量训练呢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还起到了一个有氧练习的作用。 没错， 哎，因为我们在爬楼梯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啊，力量训练有没有先不提，但是如果我们不经常去爬楼梯的话啊，爬个两层楼没准有的朋友就已经开始气喘吁吁了。 对， 但是如果我坚持这样去做了五天十天之后，也许发觉两层楼对于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五层楼之后我的气喘吁吁感觉才慢慢的有了，那就说明我的有氧耐力得到了提升。那其实这对于大家来说同样是我们刚才那句话嘛，日积月累的过程才能够在身体当中有一个更明显的体现。 对， 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这种不管是有氧能力的提升也好，还是说肌肉耐力的提升也好，都是我们特别需要的。 对， 那不妨大家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从点滴做起，从我们最小的一个目标去入手。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